乜嘢係潛意識？人有冇靈魂噶？社會上咁多奇形怪狀嘅狀況，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覺、夢境，係咪有得解釋嘅咧？啲人話已經係科學同埋靈性結合嘅時代，心理學家又點樣睇啊？我係安靜，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練心術入邊話俾你哋知。 嗱，頭先講到呢啲嘅黨八股咧，之所以累累聚聚沉氣咧，個原因係咩咧？佢就要咧營造一種神秘感啊！好多文字裏邊咧，其實等你揣測唔到佢個意思係乜嘢，所以咧就係咩方方面面啊！嗱，我讀一段俾大家聽，聽完之後你想話俾我聽佢想講乜？呢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我而家照讀文大公報嘅啫，其實昨日在出席香港各界慶國。各界慶委會上一個非常精闢的總結，他說他很精闢、這五年來香港出現的許多現象，既有其客觀必然性，也有其階段性特徵。即是想說什麼？坦白說，你玩 沒有內容、 即是怎樣？小眼仔你玩我、現在什麼間歇性，什麼精神失調是 的， 就是這樣。這些東西永遠就是講一套虛詞，而這些虛詞組合成為一些無意義的句子、然後就是什麼呢？指鹿為馬，你台下的人就要說哇，這個總結真是厲害， 精闢啊， 這個才是共產黨政治的最巧妙的地方，就真的他講了等於沒有講的、然後呢跟住你話喂，阿張曉明嗰陣時唔係咁講嘅喎，咁佢話唔係喎，我咁唔係咁嘅意思嚟嘅，即係佢永遠都有好多位可以搬弄， 係 嘛？所以好多人問喂，點解三個月上任做特首就可以體現到國家嘅底氣咧？乜、國家底氣唔係習近平上場之後就開始散發，從方方面面咁樣散發出嚟，階段性咁樣散發出嚟，有其客觀之必然性 嘅，各這種各種嘅氣味， 這樣那樣嘅氣味，方方面面全方位咁樣散發嘅咩？係咪？點解呢三個月你先聞到呢？嗱，如果你用文革嘅邏輯， 唔係啊，個距離近咗嘛。 哦，因為佢面對面啊，係咪？ 距離近咗。 嗱，呢個就如果你用文革嘅邏輯咧，就係咁啦。嗰啲文革當時嘅紅衛兵點樣抽證林鄭咧？會就係問啦。咁你唔通投嗰之前做政務司司長，你體會唔到國家底氣咩？ 係啊。 咁你而家咪諷刺我哋習近平主席係呢三個月先至做嘢？ 係啊，好危險㗎，其實。 咁你後邊係咪有英美勢力喺度？你去完倫敦翻嚟，不遲不早就發表啲咁嘅言論，係咪即係後邊背後有呢個美英國嘅呢個 MI5、MI6 同埋呢個 CIA 啊？最中意就係嘛，同埋呢個美國的除了 CIA 仲有香港電台、香港電台同埋黎智英喺啲背後咧，咁 最後美國之音咁 就係啦，美國之音咁 FBI 咁樣。嗱，你即係睇到嘅呢啲就係咧，好學唔學？以前香港官員講嘅中文係相當沉悶，永遠啲演詞咧就係照本宣科，好多嗰啲咁嘅政客就喺度批評啲官員話講嘢唔到位，但實際上你而家再睇下嗰種倒退，你就知啦。你寧願選擇嘅係 A.O. 式嘅嗰種，即係眾人一面嘅照本宣科嘅新聞稿啊，定係呢啲咁樣嘅，即係聽落去令到大家好唔愉快嘅，真係即係好揞耳嘅一啲咁樣嘅中文。佢講咗兩次個底氣。 係啊， 係啊。 喂，頭先你講佢又，我覺得佢政治不正確喺邊度咧？唔係淨係話呢三個月啦， 亂用啊， 仲有底氣，如果咧。是嚴格嚟講咧，佢多數嘅用處咧喺 negative 嗰度喎。佢源於都係話，喂， 冇底氣 啊，冇底氣嘛，係冇底氣啊嘛，而唔係有底氣啊嘛。所以咧，嗱呢個學咧，如果你阿林鄭你唔係太熟悉咧，就唔好亂咁用。因為咧，你如果講中，如果用底氣呢個字咧，應該照計喺度好似諷刺緊國家， 係有一種 喺度好似有啲諷刺嘅意味。 嗱，即係好簡單咁，等於你喺街邊有个小贩喺度卖底裤咁样，佢梗系话我啲底裤系冇味噶嘛，系如果宣扬话俾你听，我底裤有味嗰啲，基本上系好特殊嘅口味嚟嘅，我觉得，即系佢嘅用法就是一样啦，我觉得系将一个唔系 unusual 嘅用法，喺 even 系内地用语都好啦，一个 unusual 嘅用法就用喺一个国庆酒会嘅演词里边。 嗱，我覺得佢就想效法咩咧？你記唔記得習近平嗰陣時嚟香港就話咩嘛？講一句廣東話咩？蘇州過後冇艇得。 嗯， 其實我覺得佢就係亦都係一樣。 嗯， 即係你代表尊重香港嘅話，就用翻啲廣東話嘅歇後語。 嗯， 然後我咧就用翻一啲咧就叫做黨八股嘅語言。 嗯， 但係你黨八股語言好深啦，你都要知道人哋 知道喎，係啊。底氣唔係咁用噶嘛？ 梗係唔係啦？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你嗰啲全方位、方方面面嗰啲，唔通人哋日本 A V 攞嚟做封面咩？係嘛？即係唔會噶嘛？雖然個意思好啱，我覺得，因為呢個都係好 unusual 嘅用法嚟噶嘛，其實係 底氣都可以， 底氣都好啱用， 啱用 嘅。同埋你好簡單，呢個就佢唔明白一樣嘢。坦白講。笑片一宗嚟嘅啫，但系咧，当你嘅民望进入咗一个向下 下跌下行嘅周期， 系啦，用内地讲法，即系稳定向下行啊， 系啊， 稳中求下，稳中向下嘅话咧，咁咧就会出现一种咁样嘅吹毛求疵啦。你讲亲咩嘢都会错嘅，其实嗱呢个就似梁振英冇耐当选之后所出现嘅局面，亦都系一样。你以为就系咩咧？嗱呢啲。一定不是他寫的、 嗯、 而他我估计就是来自中、这个的特首办主任、 嗯、 就是这个前入境处处长陈国基这类的人、 嗯、 为什么呢因为是呢他是这些入境处的官员是会不断过去呢上去大陆、 哦、 长期饮酒啊是是是国情班啊清华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肯定是跟那班大陆官在这里就是混的时候呢就學翻嚟嘅壞習慣嚟嘅呢啲係，咁而個老細當然都覺得，唉、哎，我哋用呢啲詞咧，就拉近咗同呢個國家領導人嘅距離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國家領導人，睇到佢咁樣整法，嗱，你唔用猶自可喎、 嗯， 你唔用咧，佢就用另外一個標準去睇啦、 嗯， 就係、是、啊，你香港人有自己一套表達嘅方式。但當你一用嗰時咧， 佢就用佢嘅標準， 就用佢嘅標準去睇你噶咯。跟住話喂，大佬點解你會咁樣用嘅呢啲詞？ 即係你而家某個程度上，即係覺得我哋國家以前就好差。就好似你咁讲啊， 系啊， 以前冇底， 而家冇底，因为你底气，我哋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其实系一个原本系用冇底气， 系啊， 而家你 变 咗 用语嚟， 冇底气变成有底气，即系话你其实想 highlight 以前冇底气啊嘛， 系啊，即系等于我谂起以前一啲社团嘅嗰个打边炉有骨气， 仲有冇噶？ 冇咗，执咗好耐 啊。 咁其實喺嗰個 case，、即係喺佢嗰個情況講自信， 唔係其實係 exactly 係個自信， 體會到國家嘅自信咯， 係咯。 其實用自信咪就係用好容易明白嘅嘢嚟，而且講真啦，你用自信咧係反而符合習大氣。 我梗係啦， 習大氣就咪講話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啊嘛，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唔識嘢就唔識嘢， 用自信咪冇事咯。 即係呢啲叫做鸚鵡學舌啦，就真係咁啦，即係咧。學一兩句諗住插夾硬將佢擺落去之後咧，就變成咧係同大家拉近咗距離。 唔係呢個咪阿長毛講嗰只咯，即係拍馬屁就拍著馬乜乜咯， 馬乜乜啊， 馬春袋 有兩拍過， 拍馬屁拍著馬春袋啊嘛，長毛講噶嘛。 咁咧就，但係咧你而家體現到咧，我都話啦，以前咧兩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都係講緊咩咧？我哋點樣可以走出去？點、樣同國際接軌，成為呢個咩國家嘅國際金融中心咁咧？即係講緊自己要做嘅嘢。而家唔係，成篇嘢講緊我掹喺度靠你噶啦。我靠你就發達噶啦，因為你有底氣，我冇。 係啦，因為我 嘅意思就係咁啫嘛。 你國家有底氣，我於是我出去可以威。 係啦， 即係而家咁講。 即係契弟到咁啊！即係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內地嘅領導人，我聽到個特首咁樣講嘢，我真係頭都赤到真係。咁你同嗰啲扶唔起嘅富二代，即係嗰啲啜起個嘴咧，最近有個地產佬嘅女婿咧。咪溝咗個小三咧，咪自拍一段片上去咧。 哦，係啊，係啊。 係乜、有乜分別啫？同嗰啲咁嘅富二代、嗰啲咁嘅契弟有咩分別啫？ 但係會唔會內地啲官係即係見到阿林鄭咁樣？哇！呢個特首都咁樣嚇，佢係一屆嘅以前嘅香港嘅精英都咁樣，卑躬屈膝。於是佢哋好 high 咧。 我一定會啦，我覺得。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呢個由阿七七七係計算，係深度計算嘅、嗯，即係咧。 即係點啊？佢特登拍屈辱系列出嚟俾你睇。 係啦，冇錯。唔係嗱，佢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喺現今嘅中國同香港的關係咧，佢呢一種嘅取態咧係正確嘅。政治正確， 即係壓低香港。 以後我靠信你噶嘛，老細，即係咁樣咧。 哇！大佬你管得動啫，你唔好再講啊！真係兜巴車落去。 喂， 而家中國要求嘅就係一種咁嘅卑躬屈膝啊嘛。第一，個政治姿態卑躬屈膝；第二，佢要中港融合啊嘛。 嗯， 嚇、啊，佢要佢以佢為主啊嘛。係，嗰、那個所謂嘅五年嘅中國以後嘅所謂五年規劃， 大 都要 include 大灣區咯，係啊，咪咁咯，佢裏邊咪講呢啲咯， 咪。阿七七七呢种老细又靠晒你，就系 跟住老细就话：，哎，攞手袋， 就系咁咯。 喂，大佬，你真系有何颜面何存咧？作为香港人，有条咁嘅蛋散话，声称自己系代表香港做特首，真 唔系啊？嗱，老细咁讲咧，以前你话即系呢个六八九之前嗰个年代咧，我哋成日即系就算阿曾荫权或者之前嘅董建华，我哋成日强调香港有自己本身 角色，有自己角 色嘅， 可以帮 喺中国里面咧都系有自己角色的， 可以发挥个咩功能？ 系啦， 香港自己有底气嘅， 系香港自己有底气嘅，系啦。但系而家你睇到阿由阿七七七呢一种嘅，即系靠中国嗰种嘅，即系出于咩？出於言表呢一種咁嘅姿態咧、嗯，你已經睇到完全已經成個 mentality 變咗， 係 即係香港已經冇曬角色噶啦。 喂、嗯，所以 香港亦都喺一個國際社會當中咧、嗯，已經唔重要，係靠中國。 喂，同埋嗱，你靠你話嗰樣嘢係堅都係啊，屌你靠一帶一路同大灣區 係咯、啊， 你擺明係欺騙香港人嘅、 啊。 我成日都話一帶一路，我想問下林鄭，你知唔知一帶一路係講咩語言嘅？不是讲英文的那些国家，而是前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是讲俄文的。香港人哪个懂俄文啊？是吗？懂那些全部在大陆来的，读书那些就懂俄文了。我想都很少大陆，是五十年代的大陆人才懂俄文的。 这个张什么张 德江咪咯， 张 德江识韩文添，因为佢系北韩今日成大学毕业嘅，仲要喺北韩读经济嘅。你谂下几扑街，饿死咁多人嘅国家读经济，系嘛？ 即系中国靠佢啦，以后 死得咯，靠佢咪。所以我就话你谂下，即系跟住你仲话俾香港人听得噶啦。我就话即系而家啲点解啲后生仔咁 Q 憎呢班老嘢咧？就係、是、你老點我都係 老點啊！ 係啊，你老點不特止啊，仲要不斷老點喎， 係仲要恐佢死啊！其實 係啊，即係你叫啲僆仔去一帶一路做乜嘢？我想問一下，大佬去哈薩克牧羊啊，去吉爾吉斯娶老婆啊，係嘛？ 啊， 以為烏克蘭個個都係長腿靚女啊？呢啲大陸網民先信嘅啫，真係。你去嗰啲地方做乜嘢？有乜嘢商機？你再問多一句，佢答唔到你喎。 冇嗰啲商機，咪佢再講就話，喂，佢哋喺出去幫我起鐵路 咯，做呢啲咯。 我哋去嗰度起咩鐵路啊？你叫啲僆仔去起鐵路，大佬佢攞嚿磚都冇力，你叫佢走去起鐵路做乜嘢先？ 起鐵路周邊有好多服務業噶嘛， 即係點啊？陪人唱 K 嗰啲輪到我哋做埋。 我講個真相俾你聽，佢根本就唔係睺我哋啲僆仔。佢係睺緊我哋背後嗰個庫房嗰啲錢， 係啊，咪就 根本就你啲僆你僆仔去一帶一路，你咪你去咯，你太太去死。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庫房裡面啲錢，要資助呢啲一帶一路嘅項目啊嘛。 咪就係阿陳德霖講過咯，咪就係金外匯儲備會投資落去呢啲一帶一路嘅產品咯。係，唉，嗰啲基建即係根據紐約時報講三分一會彎嘅嗰啲，咪就係攞嚟融資。 佢嬲你香港嬲咩啫？真係嬲你後生仔咩？係嬲。 咪但係我覺得呢班人係真係好賤格嘅，包括馬時亨啊呢啲，你擺明係老點人，你呢班友上曬岸，然後個個咧盤滿缽滿賺到，唔係喺一帶一路賺。是在香港自己赚到盆满钵满，跟住就叫啲僆仔死去一带一路嗰度、嗯，然后话俾佢听，你哋未来喺嗰度， 或者死翻东莞， 系啦，再唔系死去嗰啲，死去大湾区。我嗰日睇阿张继聪个 Facebook， 佢、 啊、 去佛山去咗16个钟头， 用咗16个钟头去， 都未去到。谢安琪仲喺度安慰佢，你话仲翻搬翻去大湾区住，大佬嗰条虎门桥大家有坐过嘅，你就知噶啦。喂，大佬，嗰条虎门桥平时啊冇事冇干都塞车塞到，即系喊咁口噶啦，已经系咁多年未解决，系咩？结果一到黄金周，点解啊？因为好似收费公路收费好似免费， 系 结果就所有车涌晒出嚟之后，咪一镬足咯、 啊。嗯， 连咁基本嘅问题都解决唔到，然后你叫啲香港啲人搬翻去住，我就唔明佢哋翻到去可以做乜啊？除咗去淘宝嗰度去做呢个票箱生产嘅话。同埋去搬運嗰啲票箱， 喂，咁呢個有啲作用喎、啊，第日可能會有功能嘅一樣嘢，啲票箱。 係咪即係有陣時你諗起真係好 即係好戥而家啲年青人，當然佢哋好多行為上大家好唔贊成佢哋嘅觀點啊等等，但你亦都明白佢哋嗰種嘅對呢代人嗰種嘅憤怒啊，嗰種嘅敵意就係咁產生的。你啲成年人喺度講大話，喺集體講大話，喺國慶發言裏邊一齊去講大話，叫人去頂你翻去珠海住，翻去大灣區住，然後跟住叫人去一帶一路發展事業，係嘛？跟住。坦白講，叫人要有創意，成立個創科局。你知唔知而家嗰啲中咧，嗰啲嘅航拍機咧，嗰個最出名嗰間公司大疆嗰條友，其實喺香港科大畢業嘅，係翻咗大陸先創到業嘅，其實係香港唔會用到資，唔會有人去 VC 去投落去佢哋嗰度嘅，係。所以我就話你見到呢啲咁樣嘅情況，你就喺度不斷。repeat 又 repeat，repeat 又 repeat， 都唔係黨八股嘅問題。我覺得連你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你基本嗰個誠信都冇啊！一帶一路基本上就係一個大家都知道係咩嘢嚟嘅。然後你就話俾聽香港嘅未來就係呢樣嘢嗰度，係咪？是所有人都喺度集體喺度講一個方言，然後就老點嗰班友。我相信如果香港細路真係信佢講，就死得添喎。 喂，呢個講法咧，令我諗起咧，就係而家大家都喺度講方言，就好似李大樂個最新個篇文章，大家唔講真話，一帶一路根本就係一個嘅純粹一個口，對香港啊，特別對香港嚟講，係冇內容嘅口號嚟嘅啫。 係你再問，你再問係乜嘢啊？香港人可以去到一帶一路嘅國家裏邊，可以做啲乜嘢？邊一啲行業香港係有個優勢喺度，而令到佢可以發展嘅？你話 CIPA 嗰陣時又已經老點咗一鑊噶啦，上去做專業人士，結果你發覺咩小門開就大門唔開啊，大門開啊小門唔開，總之又門又少噶啦。翻到嚟就， 於是就門小門小， 係啦，翻到嚟就門小門小咁聲噶啦。總之大門開小門唔開係啦，結果就係即係話地方嗰啲勢力咧全部阻住曬，係咪吹 CIPA 你諗下吹咗咁耐， 吹回歸。 如果係掂嘅話，點解你哋成日話香港冇用噶啦，冇前途噶啦？喂，以前嗰啲融合嗰陣時，你咪講到香港嘅未來好好嘅，跨境基建起好之後就掂噶咯，CIPA 搞掂就掂噶咯。咁點解到而家都好似你喺你哋班友口中講到咁唔掂咧？即係話以前我都係講大話啦，又係。係咪？開咗個大門，個小門又唔開啦，或者開咗個小門，個大門又唔開啦。就係咁咯。 咁而家道門就喺外邊啦，你又喺。 係道門再遠啲，搬咗龍門去吉爾吉斯、哈薩克、阿拉木圖嗰啲地方啦。大佬，你問十個香港嘅細路話俾你聽，大學生都好，係冇人能夠講到嗰啲一帶一路國家嘅首府喺邊度嘅，我覺得。 然後跟住話 我寫包單， 然後跟住話你哋冇視野咯。 係跟住就話你冇視野，冇競爭，跟住你係 loser。點解你搞港獨？因為你係 loser， 因為你唔識國情。咁你玩曬啦，係嘛？即係成班友就係咁，所以你話佢哋黑人憎就係咁嘅原因。即係你以前嗰啲香港官員都唔會係咧，即使佢唔識佢就唔講，係唔會喺度一齊喺度 bluffing 嘅。英治時代香港嘅官員係唔會 bluffing 嘅，但係而家咧係沾染咗一種共產官僚嘅作風啊。就係嗰種 bluff 嘅程度咧，即係叫做吹水啊，喺度亂 Q 咁噏嘅程度咧，係匪夷所思啊！我真係係由上到下咁樣喺度 bluff 嘅喎，喺度。咁而傳媒你見到嘅喎。TVB 啊 ，Even Cable 啊嗰啲咧，你而家見到嘅係全部包括明報啊，最衰格啊呢啲報紙，係完全咧係一齊喺度附和，傳媒已經失去咗監察政府嘅功能，吹咗咁耐有冇人去吉爾吉斯呢啲國家去採訪一啲撲街嘅情況咧？嗰啲鐵路邊一啲起到彎咗咧？ 我可以肯定，如果你肯派 你肯派人去，一定有古仔，係嘛？仲有啊，斯里蘭卡嗰個碼頭而家搞成點咧？係嘛？呢個中國遠洋接管咗嘅希臘嗰個碼頭而家又點咧？係嘛？究竟當時哥倫布嗰啲可倫坡嘅居民出嚟反對成為中國殖民地嘅呢個斯里蘭卡嘅碼頭進度點咧？中國高鐵喺海外嘅競爭力去到邊咧？我成日都話你而家睇香港嘅傳媒咧係好撲街嘅，真係。是你會令到所有的人都是覺得他是一個 propaganda 嚟嘅，嗰啲係，根本已經冇咗傳媒應有嗰個嘅把關嘅角色嘅。我頭先問嗰啲資訊，我係全部係從外國傳媒睇翻嚟嘅，唔係 local 嘅 media 睇翻嚟，係咪？特別係你中國嘅高鐵項目喺外國失敗嘅情況，然後你就話：，唉、哎，嗰度好啊，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喂，大佬，羊奶都唔到你揸啦，係嘛？你去嗰啲國家 又 watchdog。就變成真係浸度啫， 真係度我話俾你聽啊！真係由 underwear air 變咗 underwear， 等於一條底褲一樣。 咁但係喺國家裏邊 一條底褲一張廁紙 都有佢嘅功能， 都有佢嘅功能。咁香港人就變咗一條底褲同埋一張廁紙咯。 係咪喺咁樣嘅領導下邊？好啦，跟住然後咧，就全個政府到過去五年到未來嗰五年都係只係做一樣嘢，叫做起公屋。 嗯 嗯， 即係你諗下荒唔荒誕？你吞 水塘 係啦，你吞後一步去諗下，一個政府咁多年以嚟經濟發展就靠 bluffing， 嗯， 喺度吹水， 嗯， 內部施政。只有一樣嘢要 entertain 嘅，就係150個移民配額嚟嘅產生嘅公屋需求。 嗯， 你問我香港人住咗咁多代，原本住公屋嘅去咗居屋，居屋嘅去咗私樓。 嗯， 好明顯就係嗰個人口冇辦法，連北京都要話要控制人口，要去到2300万唔可以再增長。 嗯， 係咪每一個城市總會有佢哋嗰個嘅把關？ 係 喺人口政策裏邊，香港係冇嘅。 冇㗎。 然後全個政府將所有的資源、心力、人力、物力、錢等曬落去起屋。 嗯， 但其實我都係講，我話咧香港講乜鬼政策，咩運輸政策、房屋 乜都係假， 都係假，因為你冇嗰個人口 政策，冇得政策規劃根本。 因為人口政策先至係嗰個所有政策嘅根基嚟嘅，係建基於你嗰個人口嘅組成、數字增長各方面。但呢一樣嘢咧，香港政府係完全 out of control， 冇得 control 嘅。咁你即係究竟喺大陸嗰所謂每日150個嚟香港嘅人，佢究竟係乜嘢人啊？符唔符合我哋勞工嘅需要啊？諸如此類，依完全冇得我哋 control 嘅，因為係大陸話俾邊咩人我哋都要收的。 其實根本所有嘢呢啲即係你話真係涼薄咩咧？就借嗰啲巴士車禍就話輸入外勞，嗰啲官員先涼薄。 嗰啲真係涼薄。 你問嗰啲恭喜蔡若蓮喪子嗰啲涼薄，定呢啲官員涼薄啊？大家同一個 level 嘅啫，其實係。 我都差過添啊！ 大佬，你如果你有人口政策。好簡單，我計分我就俾多啲有可以做司機嘅人入 咯， 入嚟就係咁簡單。講完， 咪所以香港好弊嘅，香港到而家都係唔能夠 永遠都錯配啊！ 係啊，係 啊， 你運輸好，房屋好，其實呢啲嘢全部你都唔，你而家做咩嘢嘅政策規劃啫？你個人口政策都冇，你規劃啲乜嘢嘢啫？ 同埋亦都唔會令到個社會有共識。嗱，呢個係嗰個社會撕裂其中一個原因。 嗯， 其實我覺得唔係咩講唔講到，呢個係虛假問題。 嗯， 真正撕裂的原因就是人口政策。 嗯， 你看到很多的活躍社會運動和政治評論的人，一講到政策的分歧，最終他的訴求就是你的人口政策不把關，什麼都沒得搞， 沒得搞。 這個就是令到大家的立場沒辦法走在一起。 嗯， 是，如果你那些事你做了你做不到，香港人會理解。 嗯， 你提出過，向中央提出，就是說將那個計分審批權 拿回來 歸回這裡。 嗯， 那是人都知道150個名額根本用不完，在家庭團聚。 嗯， 也都不是單獨用在廣東省。 嗯， 那其他省那些人為什麼會拿到那個單程證來香港的呢？你想想是几庞大的一个贪污集团在这里。 嗯， 一个单程证几多钱，你想想他怎么会交回给你呢？这个是整个官僚利益的问题的嘛。是香港人都看到的。那些人为什么会来到的呢？嗯，为什么汕头那四个贪官有香港身份证的呢？他凭什么来到拿到香港身份证的呢？ 嗯， 是吗？这些我们是看新闻看到的。 嗯， 政府从来不会解释。是吗？到好了，每一个人口都有他的结构失衡。 嗯， 到你的工作某一些的岗位是需要一些这些外来人口去填补的时候，你是做不到的。 嗯， 譬如很简单，欧美国家人口老化。 嗯， 他要的是医护。 嗯， 这个是必然的。 嗯， 香港一样。根本为什么这么多弱老的情况出现呢？嗯，根本就是很多医那些私营的安老院里面的那些医护根本是不符合 的。 因为我们愿意做这类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嗯， 好啦，你既然好多譬如菲律賓嘅護士， 嗯， 其實佢哋好容易就可以去英國啊，或者係去呢，這個即係，就是，歐美國家， 嗯嗯， 包括印度啊呢啲護，醫護人員啊， 嗯， 因為佢哋嗰邊人口老化個需求大。其實香港如果你有一個人口政策，呢啲係可以解決得到 嘅，係啊，係啊， 係通過人口政策解決得到嘅。而家乜嘢都要靠輸入外勞， 嗯， 一提就提輸入外勞。點，嗯，你連車禍之後你都講輸入外勞？即係你話涼薄到咁嘅喎， 所以我覺得呢個差過即係若蓮喪子嗰個添啊，因為嗰個都係叫做泄憤啫嘛。呢個係你有目的，你去推一樣嘢， 借一個慘事嚟去推一個政策。 係啊，呢樣嘢先 就唔係一個情緒反應添， 係啦，更差， 而係一個有機心， 冇錯， 有預謀，將人哋嘅慘劇攞嚟做政策宣傳。 係啦， 咁就唔止涼薄，咁啊醜陋，即係咧， 係啊，係醜陋啊，係啊， 醜陋啊， 係啊， 啊， 係醜陋啊，我覺得係，即係你諗下，即係喺佢哋嘅腦海裏邊係諗緊乜嘢？所以很多人說，這個我們之前講話林鄭的選舉的時候，我們提出很多意見，即是這個是 2.0 689.2.0、嗯，很多人都說，她又未做過，你又給點時間她看看她怎樣， 又是這句， 是，那不是啊，原來我們錯了， 是 3.0 來的，這個 是真的是 3.0， 係啊，兩倍於啊六百九噶嗰啲衰嘢。唔係你睇到今次我哋都話啦，呢一個咁嘅喺國慶酒會嗰個演說咧，嗰種嘅政治姿態咧， 好好左， 真係做得好緊要。 即係由著衫以至到 講嘢嘅內容，係啦，都係包括擺出嚟嗰種嘅卑躬屈膝，即係凌辱係嗰種嘅風格咧，真係。坦白讲呢啲嘢唔系个个做都好睇。 佢绑绳都系红，应该系红色嘅。 应该红色，蜡烛都系红色嘅，当然系。但系唔系个个做都好睇噶嘛，系咪？就算由白袜仔嚟合演都唔得噶。哇！即系负责鞭打嗰个。 哇！好呕心，谂起都呕心。 嗱，我哋休息一阵先，翻嚟咧讲下另一单嘢，都几愤慨嘅。其实就系呢个何君尧事件嗰个发展，同埋呢个苏敬恒据说出任政座堕马嘅问题。 嗯。 究竟